instead, turning shades of grey to black and white. All the time reminding me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I could be. If only I could play my cards right. If I could just slow down a moment, stop living my life two steps ahead.

作息，告白气球坠落堆积，微笑在天上飞。

若难得错过了，你会舍不得，你难过要喝酒，我总是不配合，看着你好久没的微博，大方分享甜蜜时刻，而你却好像自己一个。说你真的要奋不顾，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动力做疲惫做怕黑。你说你真的要奋不顾，为何还会失落，转折，爱情总要选择，有时有舍有得，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

条往日伤心，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快刚又苏醒，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 无声， 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 无声 是挡不住的动力，叫我学会如何不放弃。找的才是年轻， 无声 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 无声 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 you got Yeah. top is off the show them off proudly. Wicked, wicked wonderland, it's like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You gotta have the cash and store to reappear on our front door. Wicked, wicked wonderland, it's like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You gotta have the cash and store to reappear on our front door. Wicked, wicked wonderland, wicked, wicked wonderland,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上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透，手跟着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有几十亿暗沟，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啦哒哩哒哩哒响哦哦，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恋这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等待的是我也要随时了，人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导演别冲突大声吼，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风筝突然唱了谁的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唱一句下一句的飞，只会这一句。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别的恋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

下子瞬间甜蜜，我翻页下个字